属于病毒性肺炎，目前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检测同核实。南方都市报引述武汉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话，同沙士无关。工作人员又话，好多病源都可能引起肺炎病例，正全力排查，应该呢两日会有公布。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微雨，天气较凉，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6%，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89点，跌129点，总成交4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0点，升64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6跌7.6，阿里巴巴207.2跌3.4。盈富基金28.45跌1毫，中国平安92.1跌5毫，建设银行6.73跌2仙，赤子城科技新上市报3.25，工商银行6元升3仙，友邦保险81.8跌3.5，美团点评101.9跌6毫，信誉光学科技134.9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6，英镑10.214，瑞士法郎8.048，澳元5.457，加元5.966，新西兰元5.241，欧元8.7272，每百日元对港元7.1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52。港金现价报14,150元，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3.51美元，卖出1,523.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翻旺角啦，近住翠屏道第三四线有交通意外噶，咁暂时一带交通都系挤塞，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翻旺角方向啦，近住翠屏道对开第三四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观塘道去翻油塘啦，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咧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有关垂直的交通安排咧，喺港岛区有封路嘅，湾仔北会展一带嘅博览道、中环嘅龙和道同埋立法会道至到爱丁堡广场啦，今晚9点开始会有封路啦。中环兰桂坊咧就会喺下午6点开始有封路，维多利亚公园公展会咧就会由下午4点开始，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咧会划为行人专用区。以上嘅封路咧都会因应人流情况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最后提提揸车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Let there be you。 新几年我只好祝愿各位爸爸的仔女活泼得来听教听话，好动得来知书识礼，感情丰富得来又精乖伶俐，那即是跟我的女儿一样咯。恭喜恭喜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个是10月31号啊，今年最后一日啦，嗰度拣一首歌去到 round 下今年嗰个嘅感觉，呢首歌系几适合嘅。 系 Rubber Band 嘅《漫长》。 成日讲呢个世界冇话冇咗边个唔得，其实喺音乐嘅世界入边，冇咗佢哋真系唔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冇咗你唔得。 我请你个嘉宾咧， 我哋攞咗佢第一次啊， 系啊，咁系我哋有位填词人上嚟噶，深圳嘅填词人啊 ，T-Rex， 嗨你好 ，Hello 大家好， 因为咧我一路都喺度好奇紧佢个样系点嘅咧，咁样 系咪就好嚟？ 因为之前同阿许廷铿做访问嘅时候咧，佢不止一次地提过你噶啦。 系 咁上次见到嘅时候咧，跟住佢好许有礼貌咁行埋啦，跟住同我打招呼啊 ，Hi 你好，我系 T-Rex 啊，咁样啦，我 rap 噶， 我冇讲过我 rap 呢样嘢。 佢话你 rap 噶， 系啊，同埋 我唔系得一句讲噶， 唔系，即系我知，即系我哋浓缩咗个版本啦。 之后佢问到我定唔知讲啲咩嘅时候咧，咁就睇到啊，我以前都系玩 rap 嘅咁样。 系系系，然之后佢嘅反应系咪话吓你 rap 咁样？ 类似啦， 你有冇听佢评价过你嘅样同你嘅作品好唔 match 呢件事？ 其实我系都记嘅，因为我自细都俾人觉得我好唔 match 嘅，成个人都好唔 match 嘅。吓系啊， 同咩唔 match 啊？ 系啊，即系发型咗面型啊，咁样面型咗身型， 唔紧要啦，特色嚟嘅， 会令人记得你。 系啦，即系如果你有听阿许廷铿嘅歌啦，吴林峰嘅歌啦，咁你应该对呢位填词人嘅名字咧就唔会太陌生嘅咁样。但系苏芬，你同边几个歌手有合作？系咪？ 暂时咧就有派台嘅作品嘅话咧，就系许廷铿啦、吴林峰啦咁样。咁其余都仲有同阿 Era 嘅 Pokey 啦，咁都有得玩嘅。系啦，同埋阿跳舞导师啊 Vision。 系 阿张伟俊咁亦都有一啲歌就是、帮佢写 rap 系啦。 哦 ，OK， 哇，佢都几阔噶。 系啊， 我但先想问一下 T-Rex 呢个名几特别咯，我觉得。 系 点解叫 T-Rex？ 哇，呢、這个就真系要讲一下啦，呢、這个真系系咯，因为以前我玩 rap 噶嘛， 系 又玩 rap 噶嘛。咁以前系点咧？咁就有时一齐听歌啦， 系 听下即系听啲外国 rapper 嘅时候咧，发现佢哋讲啲咩好型， 系 有 50 Cent 啊，有 Eminem 啊咁样咧。 系啊， 咁我哋咧成班想玩 rap 嘅人啦，都冇理由用自己真名噶，有啲削噶嘛咁样。咁就 李大伟咁。 系啦，陈小明咁样好怪啊嘛，咁样点算咧？ 几有型啊！ 系啦，咁就我哋谂下啲名啦，特别少少嘅名咧，去作为自己艺名啦。咁有啲人就 MC 乜 MC 乜咁样咧，我就唔想咁行啦。咁人哋都咁型啦 ，50 Cent 咁，我叫啲咩号咧？人哋可能中意草木猴子啦，我唔知。咁我中意睇侏罗纪公园喎，本身细个，我话不如就叫 T-Rex 啦，几型啊，几霸气。我之后我写得落嚟之后，咁 T-REX 系。 好似爭咁啲嘢，加多 X 喺尾先，咁樣佢係 Snoop Dogg 咁樣咧 ，D O G G 我就 T R E X X 啊咁樣，咁之後就出現咗呢個名字出嚟啦。 哦，咁係 T Rex 先定係暴龍哥先㗎？ 继续你嘅你啊， 系咯，最佢先，佢赢啊呢单嘢， 边个抄边个啊？ 唔系唔紧要嘅，暴龙哥唔识我嘅，唔知我存在嘅。 喂，咁但我想问，其实填词人系一个你而家系叫兴趣嘅一个工作咁样 啊？都系啊，都系啊， 系几时开始嘅？我想问一下， 填词呢样嘢，应该系我冇玩 rap 啦，亦都冇夹 band 嘢一段时间啦，咁大概系2015-2016年到啦。Yeah.咁就同一啲玩 busking 嘅朋友仔咁一齊去，佢又作下歌，咁我都係填下詞咁樣。咁吳林峰係當時其中一個遇到嘅嘅人嚟嘅，係啊 busker 嚟嘅。咁就係啦，喺海旁度遇到啦，尖沙咀，好浪漫咁相遇。 搭散啦，跟住就 係啦。咁有故事喎呢件事。咁呢個真係好笑。呢個咧就係我本身，我係一個聽眾，係一個 busker， 係啦。嗰陣時咧，咁無啦啦，阿 Mr. Wally 咧就喺隔離一個 busking 嘅都喺度，無啦上咗警車喎。跟住同佢停曬手咁樣一齊喺度討論點解 Mr. Wally 會上警車嘅咧？跟住傾咗好耐，原來佢唔見咗銀包好似。 哦，即係上曬報紙嗰次。 話唔見咗。 係啦，咁之後大家認識大家啦，咁我又知道佢原來佢有作歌嘅喎，跟住佢又知道我想填詞喎，咁就一拍即合就嚟啦。咁就嗰排就寫咗李斯萊特啦。因為本身我興趣即係聽歌嘅興趣都算係廣泛嘅。 即係雖然係 hip hop， 我以前係玩 rap 嗰啲啦，咁亦都會聽一下啲 rock 啊、 yeah, metal 啊、R&B 啊、甚至係一啲 jazz 音樂，咁、yeah, 我都中意聽嘅。咁就開始就會接觸唔同嘅 vibe 咯。咁我就諗啊，有時都會諗就係、是、啊，如果呢首歌係廣東歌嘅話，我會點樣填落去咧？有時都會咁樣諗。 不過你曾經諗過邊一首廣東歌？如果俾你填，你會點填咧？所以頭先譬如你講話，即係有陣時你會諗、啊、如果你係填詞人嘅話，你會填啲咩落去？就唔係改編個方向。 唔係改編，反而係喺外國嘅歌嗰度，外國嗰類曲風，我會點樣去寫啲咩落去咧？我反而會諗呢啲多， 即係嗰啲貝多芬啊，未有人填嗰啲，我諗下先。 好難填廣東字入去，你知道？ 係啦，例如有啲可能聽到一啲好似叫做。R&B 啦，即系 EDM 嗰啲，我成日谂啊，啲人成日话咧广东话玩唔到 EDM， 我真成日有啲人咁讲，我谂紧啊，如果我填真系要落手填啦，点样玩咧？玩啲咩落去咧？我会咁样谂，就听住英文歌谂紧啊，如果广东话嘅话点系咁样？ 爱上你夜满劫数，如沉沦末日下浪漫跳舞，碰唇同恐惧学懒理劝告。任梦幻烟火四散成独幕，你怀疑我怀疑你，我人性也如此，不放肆不满意，哪个纯洁都无耻。你犹豫我犹豫，你我前算怕从此脱去理智，而谁又愿制止？ 譬如我可能你作為一個填詞人啦，咁譬如你通常聽到嘅時候，你個落筆點會係嚟自啲咩嘢嘅諗法㗎？嗱，譬如吳林峰嗰次係第一次合作啦，李兆德啦，咁嗰次係同佢傾完之後先有呢個意念嘅。 係其實有幾種嘅，有啲就好似梅里號咁樣啦。咁其實吳林峰就係好簡單想講就係、是、我想講一啲關於友情嘅歌，我想記錄我同朋友之間嗰種迎難而上嗰種感覺嘅咁樣，咁我嗰時咧就收到呢個咁嘅信息啦。咁、我就諗啊，究竟有啲乜嘢會係 match 到首歌咧？咁我通常首先就會聽嗰首歌嘅 demo 先，佢唱成點啦，個編曲啦，個曲啦，初步俾我嘅 picture 係點樣先？之後再諗下啊，佢有呢個主題，有呢個咁樣嘅畫面啦。咁我有啲乜嘢嘅叫做元素擺落去咧？咁咁啱嗰陣時梅利號，我睇緊 One Piece， 係啦，咁我就梅利號啦，咁樣咯。 Okay, 就開始諗啊，究竟我呢一段我會寫咗邊一個畫面先咧？咁我就開始去寫啦，咁樣咯。 OK，你平時睇咩㗎？因為你始終文字工作嚟㗎嘛，都係。即係你平時有冇興趣啦？咁你講你中意聽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啦。咁譬如文字方面，你中意睇啱啱One Piece漫畫啦。但係另外譬如嗰啲書啊嗰啲，你係咪都好熱愛呢樣嘢㗎？ 都有中意睇書嘅，歷史書為主。係啊，好奇怪嘅。係所以好唔 match 其實。係一個 rapper。 系 啦，好有礼貌，历史书，话呢、這 个咩？即系嗰啲历史系边方面嗰啲历史啊？即系讲二次大战定系 古代史？ 古代史嗰啲，即系去到罗马帝国嘅 系嗰 崛起咁样样。 系啊， 哦，咁、 亦都有中意睇一啲社会性嘅一啲小说啦，一小部分啦，其实 系 最近睇嘅就系一啲比较古典少少嘅，我叫做即系。1984啊嗰啲 哦 ，OK， 幾闊喎佢真係個人， 是 接觸啲嘢， 同埋都幾矛盾。 所以 Alpha 成日話我係好跳嘅人，係咁跳嘅原來咁樣，邊度聽呢啲㗎咁樣。 真相，万里苦海中盘旋，得风里茫然惆怅，终于走到断了吗？任无言地躺下，互助两眼泪流，望天打卦，七情旋律没同途人谈什么？从三笑声，风眼掠过手脚划破。虽你共我都各自往中，点冲破 理由佢嘅起點就係吳林峰啦。 係， 咁點解會跳下跳下就跳咗去？咦，又認識到許廷鏗，然之後繼續就同佢又去，因為佢啲碟入邊有三首歌都係你填噶嘛。 啊，係啊，好好彩。 係， 係啊，係啊。咁其實係之前啦，吳林峰亦都同阿 Effort 關係好好嘅。 係， 咁咧。佢哋咧有時吳林峰會 send 啲歌俾阿 Effort 聽，咁就會 send 咗李士萊德啊、美麗好啊同埋其他 demo 嗰啲，咁幾乎嗰啲歌都係我填嘅嘛。咁阿 Effort 嗰陣時就同我講，即係同阿吳林峰講，就係話啊呢個人即係 OK 咁樣，即係都有啲印象啦咁樣。咁之後一個機緣巧合咧，我就喺一個地方度撞到佢啦，就出現咗嗰個好有禮貌咁握手嗰件事。 你係啲乜嘢咁機緣巧合嘅地方撞到佢啊？ 啊，嗰、那個係佢叫做。演唱会之前，咁佢练吉他嘅，即系佢喺演唱会唱咗首再说一句话啊，就 系 自己自弹自唱啊嘛。咁我咧就同佢嘅吉他老师咧就十分之 friend 嘅。 O K， 系啦，咁我就走去搵我个吉，即系佢嘅吉他老师即系我 friend， 去谂住去屋企打边炉，咁顺便去个 studio 迎接佢嘅时候， 你 friend 嚟喎， 咁我撞到佢啦，咁样咯，咁就有呢个场面啦。 O、okay, K， 所以就互相介绍一下就认识 啦，冇错。之后就开有一次就之后再搵我，咁就叫即系想我填单数呢首歌。 O K， 嗰阵时个 brief 系点样嘅？即系佢同你讲想填啲乜嘢，定系单数都系你俾佢噶咁 啊？唔系噶，其实嗰阵时佢想我填一啲关于单身，其实。好好嘅歌，因為佢會覺得就係、是、啊，其實好多時候單身，啲人講到好慘、好慘、好慘，但其實單身有佢嘅好處喎。係啦，佢就想寫呢個主題出嚟。係、 yeah. 啦，咁之後我就開始去聽阿林家謙嘅 demo 啦，就、yeah. 發現哇，呢、這個畫面都幾特別。 係 啦，我會諗到一啲即係一個人真係坐喺個 sofa 度， 係 喃喃自語嗰種狀態，咁就開始就落筆寫咗單數呢首歌出嚟。 Okay. 即係你會好似叫做嗰、那個 first 咧，其實都係好喃喃自語咁樣，一個自言自語講嘢咁，就係咁樣嘅，即係 get 到呢個畫面之後寫出嚟。 O K， 係林家謙嘅 demo 係琴嚟㗎嘛？應該 係啊， 但係而家出到嚟首歌係另一種風格嚟喎， 係更加極致，我覺得叫做係啊，即係將嗰種本身嗰種糜爛嗰種感覺咧，即係原本係一種比較有少少叫做典雅氣質嘅，其實接推到變做一種好。生活化嘅微 辣， 我覺得就係似啊，一個人真係望住一個即係熄曬燈喺個廳度望住個電視機，係啦，個電視機眨下眨下嗰啲畫面咧，嗰啲嗰種感覺嚟嘅，我覺得依家係。 说套你封信节目再重播才会读过看到结尾，再没有饭偷剧透，这晚吃爆谷格外滋味。恋过你我那后被到位置转眼你我自从住物格布来盖起，染有你气味，这远床更发觉我读过谁会更美。如若你不爱便退后，遗物再多我亦接受。连购物当你会念旧，旧事未实用就没用，就跑出脑后。明谢你宣告别去后，为下变宽更大宇宙。到故事独自在快活自在，只想温故以往关起那感受。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怎样精彩都只一个人。我的戏得我一个出演更吸引。终于一个人，担心都只担心一个人，懒得去想妨碍那些孤人。过往那些字，你似对脸满满之细，我最恬静那边，我已忘记掉这份诺言，缺了你还有谁惹我厌？明谢你宣告别去后，为下更宽。到故事独立换取的自由，我不要给那束缚捆绑美丽以后。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怎样精彩都只一个人。我的美感我一个一生更吸引。然后我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担心都只担心一个人，懒得去想无妨碍那些过路 相信相恋更吸引，然后我今天终于一个人，担心都只得心一个人，我罪恶不会为谁留老归恨。你爱我那套戏，谁都要放上节目再重播再次，我看到结尾，再没有反透剧透，这晚去爆谷家爱滋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明年一至三月卖地计划，将以招标方式出售三幅住宅用地，合共可以提供大约185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话，当中两幅位于旺角，一幅在观塘安达臣道，其中安达臣道项目提供1720个单位，包括1000个首置单位。他又话，市建局将为深水埗东京街和富荣街交界项目招标，预计可以提供180个单位。黄伟纶预计，这四个项目连同今年度首三季不同来源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将达到全年目标近九成。工展会最后一日展期，上午11点前已经有几百名市民排队等候入场，不少商户推出促销优惠，但由于落雨，未有出现过往大排长龙的情况。有带同儿孙到工展会的市民说，由于长者免费入场，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入场，主要是选购奶粉，又认为人流较少，商品价钱和往年差不多。有卖海味的商户说，受惠于大会的七折租金优惠，今年他的档位租大了一倍，生意比往年增加至少一成，但内地游客减少，直接影响贵价海味的销情。不过有急冻食品批发商就话，生意比去年下跌近一半。今晚除夕夜，港铁将会通宵行驶，晚上大约八点起，尖沙咀、尖东、中环和铜锣湾站将会实施人流管理措施，个别出入口会改为只准出站或者入站，并视乎情况可能需要暂时关闭。至于港岛区，中环、湾仔北和铜锣湾将会下午两点开始，警方会因应人流情况分阶段封路和交通改道。维园附近亦有特别封路措施，配合工展会活动，九龙区暂时未有封路安排。警方说会视乎当区的人流和人群聚集的情况弹性处理，不排除会即时封路。为迎接鼠年来临，食环署今日起在各区展开为期三星期的岁晚清洁大行动。发言人说，食环署会加强清洁管理的设施，包括公众街市、熟食中心、小贩市场、公厕、垃圾收集站等，并且加强清理经常发生乱抛垃圾和其他洁净罪行的地点。食环署会因应各区情况，对旧式唐楼、街道和后巷、村屋、建筑地盘等地点进行针对性的防治蚊患和鼠患工作，并且会加设临时废物收集站，俾市民弃置大型家居废物。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微雨，天气较凉，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89点，跌129点，总成交4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0点，系升64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6跌7.6，阿里巴巴207.2跌3.4。盈富基金28.45跌1毫，中国平安92.1跌5毫，建设银行6.73跌2仙，新上市的赤子城科技报3.25，工商银行6蚊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冇咗你唔得。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八啊！ 系啊，翻嚟骚动音乐有 Eric 阿琼啦，同埋今日冇咗你唔得嘅嘉宾一位深圳嘅填词人 T-Rex 啊！ 系啊，成日都话啲咧，即系呢行好难搞噶嘛，好难搵食啊，诸如此类啦。咁冇即系少啲食搵嘅时候，就梗系讲满足感啦，系咪先？我想问下 T-Rex 咧，即系作为一个深圳嘅填词人啊、 嗯， 有啲咩嘅满足感带到俾你咧？呢、這个工作， 我唔知系咪我人好易满足，其实好多地方我都会觉得好满足。首先歌手佢中意我填嘅歌词，我应该好满足，哇，好赞，咁系啦，即系呢个其一啦。咁其二就系、是、啊，听众听到之后， 系 啊，佢哋都中意，我又觉得好满足。第三就系、是、最根本就系我完成咗一份作品嘅时候，我望翻，我觉得啊，我原来做到呢样嘢嘅， 系 咁，我都亦都会觉得好满足。其实都好多嚟。即係令到我充滿滿足感嘅地方嘅。 但係嗱，因為做填詞啦、嗯，因為頭先你講個滿足感就喂佢哋都讚賞啊、喜歡啦、啊、咁、嗯、樣，亦都完成咗呢個作品啦、 啊。 但係通常每一稿係點噶嘛？ 都係嘅， 係啦。 有啲情況係我主動改嘅，即係林峰嗰啲同佢太熟啦，佢講其實我有個更加好嘅 version 喎。 係， 我不如 send 俾你睇下啦。有時都會咁樣。 O K， 咁來來回回嘅時候有冇一種就係、是、喂唔係喎，始終啲字都係我寫噶嘛，即係會有一種就係、是、應該聽邊個講好咧咁樣。但唱歌又係個歌手本人咁、樣。 其實我會嘗試平衡咯，我冇話會。即係會有啲 hard feeling 嗰啲，因為始終唱出去 係 即係表達翻出嚟嘅，或者歌嘅主人 係 即係交俾佢發揮嘅，都係歌手本身。咁可能就佢哋有佢嘅睇法，咁我覺得要尊重，甚至係平衡翻究竟啊，究竟我諗嘅嘢其實同佢嘅出入喺邊，但係共通點又喺邊咧？點樣可以將兩件事 fit 埋一齊？ 係 咁就 perfect 啦。 OK， 你本人係做咩行業㗎？透唔透露得㗎？ 都唔好透露啦。 因为我觉得，咦，凑客凑得几好啊！我觉得 系理智派嚟噶， 系啊。 但系我成日觉得文字系感性噶， 系。 所以你咪双子座？ 我唔系， 其实你每一次都估错咧。 双子 座，不如 不 服，但我都唔会放弃啊！都坚持咁样。你自己有冇体会到或者感受到自己呢种好特别嘅地方噶？ 即系。边方面咧？ 即系你其实，我觉得你份人讲嘢或者分析一首歌，其实用紧理智啦，但系其实文字系感性 嘅。咁、都系嘅。咁人本身都有理性同埋感性并存噶嘛。太过于理性啊，又系有少少好难去适应呢个世界。太过感性亦都系。咁我觉得点样利用自己人呢两个特质去做一件事或者帮一啲人，咁都好紧要嘅。 但有冇最期待挑战边个类型嘅音乐咧？系咪都系 EDM 呢样嘢？你觉得？喂，你哋话唔得？我就要试到一首，其实系真系 work 嘅。 我其实又冇话去点讲咧，去局限自己，究竟系咩定位啊，或者想挑战咩类型？我反而我想，其实有少少系想乜都试下。咁你哋话唔得嘅，我又试下先啦。咁人哋话喂 K 歌咁样，即系有啲 Canon Pop 典型嗰种，其实好多歌都系呢啲系会 work 噶。咁我亦都想试下究竟，因为我依家暂时有填咁多首入边冇一首系。K 歌嘛，我都想試下，如果我填會有咩效果呢？我又好著約，好想試嘅呢樣嘢都，所以其實都冇話特別想話想填邊種類型，因為我樣樣都想填。 Okay. 但係因為其實我哋即係雖然我哋話標籤唔啱啦，但係我哋又好中意講，即係譬如我哋話直爺嘅詞咧係佛系少少嘅，即係你見到好多佛偈喺當中。但歪文我哋可能話係好精準嘅比喻啊，好獨到嘅比喻。咁我哋又可能會話耀輝老師嗰隻係真係完全係詩咁樣嘅深度，但係又可以講到人性，講到社會啦咁樣。你有冇諗過其實你自己作品想有一個點樣嘅方向或者點樣定位呢啲㗎？ 我谂啊，都唔，我谂我反而就可能第一年开始，即系啲歌词会发布啦。 系， 咁我其实仲未谂呢样嘢嘅，因为其实咧头先都讲咗即系几位前辈啦，喺人哋眼中嘅一啲特点出嚟。 系， 但系其实咧，啲前辈咧，佢哋嘅特点其实摩尔定你标签噶嘛，其实可能有好多佢哋即系好劲。好大師級嘅一啲元素，大家可能冇咁留意啊嘛。咁我反而覺得，究竟我係啲咩嘅 人咧，咁、或者我係一個咩填詞人咧？ Yeah. 我諗應該唔係我去定義，係由我做嘅嘢出嚟俾人哋嘅感覺， yeah. 由佢哋去定義。 嗯、 所以就我唔去嘗試局限自己，都唔去刻意去覺得自己係啲咩先咯。暫時係咁咯，我覺得 啱啱起步咩都試下先咯。 係啦，咁到時候個結果就自然話俾我聽，我究竟係喺呢個moment 底下，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填词人。 但我都挺好奇的，就是因为是过都会听歌的啦。我想知道，因为今天呢就邀请了 T-Rex 呢揀了两首歌呢、就是都几启发到他填词那方面的生涯的这样。第一首你揀了是陈奕迅一首歌的。是啦，就是那一夜有没有雪。是啦。 因为这首歌呢，其实呢我听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哇，玩字玩到咁神快，即系玩到咁出神入化嘅， 系 系，因为我嗰阵时听嘅时候咧，我都系有少少摸唔清究竟你讲嘅雪啦，系雪地嘅雪啦，定系雪话嘅雪？咁之后咧，我发现、原来广东歌词其中一个好玩嘅地方系食字啊，我好中意食字啊，自此就 系 啦，所以就Wyman 嘅词就启发到我，原来食字系可以咁好玩， 系 咁咁有画面之余，亦都填落去嘅时候，亦都会有一种特别嘅满足感，可以话。 嗯 ，OK。 做到一种食字效果嘅时候， 有冇曾经将呢一个技巧放喺你一啲嘅作品入边？ 都有啊，都有。其实就单数啦，系啦，就今天终于一个人啦，两个终于其实系唔同嘅，系啦。咁就我有落到呢啲技巧咯。咁之前同另一个填词人啦，陈耀森倾偈嘅时候，佢都系咁讲呢样嘢， 系就系讲即系两个终于呢个呢样， 系啊，话我食字喎你咁样，系 星雪就翻风雪，寒十一月，游人望向深处，自制的空气冷冽，像当天感叹半凄绝。想说，愿一起上树。我笨且绝，从来大意善忘，拥抱紧，该有说法，像飞上错过满光。真的有这场雪，但是否真的有清心直说？如没说，一生都废缘。有说法，让记忆景象更深远。有说法，为挂牵扯上壮丽缘。 嗱，頭先你提到係陳耀森啦，佢都喺近幾年都開始多作品啦。咁咧，而你都揀咗一首歌咧，就係佢填嘅，係就係佢幫張敬軒填嘅一首《決》，係係啦。你同阿陳耀森點結緣？我想問啊。 哇！呢、這個係 又有一個故事啦 ，Instagram 情緣嚟嘅呢個係 係點樣咧？網戀 網友啊， 類似啦。咁有一次機緣巧合底下，就喺 Instagram 吹水之後識咗，係啦。咁之後都有啲交流咁樣。 嗰啲交流係大家講下，我哋一齊研討下香港本地嘅歌詞嘅創作同埋發展啦。 係係交換 sticker， 係即係 WhatsApp 嗰啲 sticker 係 你嗰啲好盞鬼㗎， 係好笑嘅。 有咩 collection 咧？我想問下你兩個啲 sticker。 冇啊，之後講講下就會講下歌詞，講講下又會講咗佢呢啲，我之後跳開嘅。 咁當初你第一次喺佢 IG 度開始真係傾偈，就係因為你欣賞佢某啲嘢填詞嘅作品，你就留言俾佢啦。 係啦，咁有兩首我特別中意，一首就係《風起了》啦，一首就係《決》，我覺得佢寫得好靚。好融入到嗰首歌嗰個畫面嘅種嗰種靚， 係 即係好似缺咁樣，其實佢有一種好蒼涼嘅感覺嘅， 係 咁真係好襯翻佢歌詞入邊，我覺得係佢所表達出嚟嗰種狀況， yeah. 我好中意首歌，而佢寫得真係好靚。其實依家好多歌填詞人啦、啲前輩啊咁樣都係，我都好中意就係去留意一啲佢哋比較即係靚嘅歌嘅歌詞， yeah. 即係好有詩意啊，好有好意境嗰種，因為我想。自己都填到一首咁嘅歌、 嗯， 所以我都一見到呢啲歌嘅時候，我就會係咁 look 嘅。咁所以幾好啊！而家你又認識咗一個即係同佢又傾到偈，同埋佢都係深圳嘅填詞人啊嘛。 啊，係啊，係啊。 係咯，咁但係喺填詞人嘅工作入邊，你哋有冇交流一下一啲嘅即係嗰啲經驗啊諸如此類嘅咧？ 都有嘅，不過都係通常都係講一下啲閒話家常多嘅。 有冇咩新嘅 sticker 啊？ 我想睇下你啲 sticker 咁，應間係嘛？攞個電話嚟望一望啦，咁樣。喂，咁嚟緊會唔會可能有同多啲唔同嘅歌手嚟緊會有合作咧？ 都期望會啊， 都期望會， 都期望會。 就我哋都期待嘅，因為我就係覺得多啲唔同嘅創作人參與喺個音樂工業入邊咧，係有趣啲嘅，令到成個先都會有趣啲嘅。同埋你又聽唔同嘅歌，同埋我覺得，咦，你又有心想試下唔同類嘅曲風。而 so far 你 publish 嘅作品 soft rock 嘅又有啲有 ，acoustic 啲又有，咁然之後係好 upbeat 嘅，有少少墊底嘅又有。咁我都覺得，咦，幾期待你嚟緊會有啲咩新嘅作品會 publish 咁樣。OK， 咁今日要多謝曬今日呢位新進嘅填詞人啦 ，T-Rex 啦，上到嚟啦，係啦，咁你哋可以去睇。sticker 啦，而家系啊，多谢你今日 ，thank you， 多谢， 拜拜。 当天这道门合上，冰箱里没人在雪中送炭，呼吸缺氧。这一带并无路向，漆黑里为燃亮我的信仰，力遍风霜，冰封了月容，无能力挡一掌，活像无名是为爱战死沙场，你没赠。够弱伤，今天你被谈实相，收拾那木从自有白面样，生活如常，即使我滞留门内竭力拍响，不变你谁想，谈为自然状安好，远远说不上，气候过时何以压止我寻芳香，残破身躯注满热血，坚拒眼前由谁掠夺，日后岁月以初心对抗暴雪，不怕在低温中气喘，愿望无惧否决，理想尚存高空盘旋，就用双手来解脱。今天你为求获胜，铺天盖地营造了伪和平，虚幻无形，封锁我路途，然后隔绝救兵，恐怕我做反应。我凭极地飞翔，冻见我欢声，我亦会重现我这一套求生本领。残破身躯注满热血，坚拒眼前由谁掠夺。 闲情日志换快乐，面前问题才是冰山一个，床上我埋没我仍有知觉。这身躯注满热血，见佢眼前由谁掠夺，日后岁月冷风吹，对镜自说，总有落土可及眷恋，仍然渴望见乐园，求全意志力与部署，从不缺于困局，就用双手来解脱。这困局就用双手对决。 听过有嚟自张敬轩嘅呢首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决》。即将四点钟之前，你揾嚟有今年十大中文金曲嘅主题作品。许廷铿、Ega、陈柏宇、郑欣宜、坤哥、谷子乔、冯允谦，今日有吴浩康重新应呢一首作品，名称叫做《我们的主题曲》。 合上了眼，想到你，总有歌声。暂时刹那让记忆将混音乐踏入时间旅程，在你壮阔肩膊间台前唱写，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幅雨景。只有这个，啦啦啦啦啦啦，你的歌，来日记忆虽竭之后，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让你与我的契约耗尽歌声， 回首每个热吻间一举一动，热烈澎湃过程。 为这套戏轻建起传奇背景，为这恋情见证，就是这些歌声。啦啦啦啦啦啦，我的歌，听到海心中有尽头，没尽没变，只有这个。 巴联国籍被指在去年前的三年间 挪用日产中东子公司的款项，被控以特别渎职罪和隐瞒收入罪，原定明年四月在日本审讯。日本法务省表示，日本和黎巴嫩未有签订引渡协议，目前未知道双方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引渡过因。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微雨，天气较凉，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5%，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89点，跌129点，总成交4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0点，升64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6，跌7.6；阿里巴巴207.2，跌3.4；盈富基金28.45，跌1毫；中国平安92.1，跌5毫。建设银行6.73，跌2仙。赤子城科技新上市报3.25，工商银行6元，升3仙。友邦保险81.8，跌3.5；美团点评101.9，跌6毫；信宇光学科技134.9，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英镑10.232，瑞士法郎8.04。澳元5.459，加元5.972，新西兰元5.246，欧元8.7315，每百日元对港元7.1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95。港金现价报14,150元，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4.10美元，卖出1,52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罗福道对开咧中线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挤塞咧龙尾排翻去浸会桥面，咁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罗福道咧中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就排翻去浸会桥面，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有关除夕嘅交通安排咧，港铁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啦、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之外，其余港铁线都系通宵服务。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咧，而家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警署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嘅，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排翻去牛头角下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大埔道去翻旺角咧，近住美河楼一段亦都系挤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ERA 阿迪，心中的小怪兽。 我这个就是坏了的三色机器人，它负责处理一些污水，但是中间的滤芯坏了，希望有一天它可以处理好水。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主题心中的小怪兽，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小朋友讲故事的影片参赛。 我们是 ERA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约定你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

讲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无留，定能打开劫手，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贵方，世界很大。 有陈雷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19年最后一日啊，我哋连线去北京， 骚动华语乐坛。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北京，欢迎北京嘅三石线 Sanson 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啦，又到一个星期啦，同三石倾偈啦。今日三石咧想介绍嘅呢位女歌手，成日都话佢系好资深、好有经验嘅一位女歌手，但系实不相瞒，我都系之前嗰几年咧睇一啲内地嘅歌唱比赛啦，我先重新认识到呢位歌手。咁好似近几年都 keep 咗一啲新嘅作品，希望可以更加加深大家对佢嘅印象啦。咁呢位歌手咧就系内地嘅一位女歌手，叫做黄以珊嘅。问下三四线，点解今日会想介绍黄以珊呢位歌手俾香港嘅听众朋友先？ 两个原因啦，一个是。他真的很能唱，很会唱。 对， 然后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个新专辑，真的很好听。对，但是是一张翻唱专辑，我觉得香港听众可能会喜欢，就是他有翻唱很多日本的流行歌，包括有一些像张国荣也翻唱过的一首日文歌，在专辑中都会有，包括他有翻唱张学友。所以我觉得可以推荐一下。 头先咧，三石就讲到啦，因为佢最近咧就帮黄以珊做紧佢最新嘅呢一张专辑，而呢一张专辑当中咧有一啲翻唱嘅作品，尤其是翻唱一啲日本嘅歌曲啦。其实喺即系广东歌非常盛行嘅嗰个时代咧，即系翻唱歌好盛行嘅嗰个时代。问下三石先，系边一首歌啊？ 张学友的是那个《月半弯》。 月半弯。对 轻轻，心愿弯弯，有人徘徊深夜，愁绪驱不散。似醉似醒，那午夜的梦，渐渐离我走远。今夜的繁星点点，浮云淡淡，有人追寻往日。回忆悲欢，是苦是甜，那失去的爱一去不返，总是忘不了他深情款款，为他编织秘密的情。 三石点解会想帮呢一位即系我哋话好唱得嘅内地嘅女歌手做一张翻唱嘅专辑呢？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啦，因为他自己其实 他现在是在北京定居嘛，但是他以前在很多地方唱过酒吧， 嗯， 比如在广州啊，在贵阳啊，在海口，在台北、新加坡，就很多的这样的地方。他是之前是一个也不算流浪歌手， 嗯， 但是唱过很多的那个酒吧， 嗯， 所以在尤其在广州的时候嘛，听很多的粤语歌啊，听很多的日本歌，就受到那个影响， 嗯，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头先三姐就讲到同。其实是黄以山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来的，就是觉得自己在不同的地方的酒吧都唱过歌，那可能很多人都会在当中点歌啦，又或者一些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歌曲的选择都得到很多酒吧里面一些顾客的共鸣的这样。于是乎他就总结了一些经验，揀了这些的歌曲去做成了这一张的专辑。即跟黄以山这位歌手合作当中有没有一些都几难忘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好记得我那时看他参加音乐比赛啊啲表演的时候，你觉得他就是一个好好的一个妈咪咁样嘅感觉嘅，所以都要问一下三姐。 对，他是很像妈妈，可是他又不让我们喊他黄妈，他让我们喊他妹妹，小霞妹妹。 OK， 嗌到老晒，梗系要嗌翻。 但主要唱这张唱片的那个一个想法是，他以前因为唱很多的歌都是高音嘛，很有 vocal、 嗯、 很 power 的那种。但这次的话，我们选了很多比较清淡的一些歌曲， 嗯、 就是想要怎么讲？想要体现一下他的唱商、 嗯。 我不知道香港人有在讲唱商这个词吗？我们讲。IQ EQ 就是智商情商、 嗯、 唱商比如说是 IQ 就 Thing of the quality 哦，是品味嘢嚟嘅。咁头先阿三姐就讲一个即係内地音乐圈会讲到一个字叫做唱商，即係我哋有智商啦，有情商啦，咁呢个叫唱商。所谓唱商就係揀歌嘅品味方面嘅咁样。咁但係其实某程度上呢，即係佢就特登揀一啲清淡少少嘅，唔需要咁多飙高音嘅歌呢俾黄以山，即係可能都收埋咗佢一啲嘅绝技的，会不会的？ 因为他想说这些歌曲都是比较在他成长的岁月里面很陪伴的一些温暖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的编曲的方向也就做的比较陪伴式一点的，就比较不像以前就是炸耳朵，这次比较不炸、 嗯哦、OK， 真的好像一个妈咪同啲小朋友，或者是希望可以等啲小朋友听一啲佢嗰个年代好温暖嘅歌，系咪咁谂啊？ 对，是那个感觉。哎，你这么形容好棒啊！ 多谢啊，多谢赞赏。系咧，有可能系嗰种嘅感觉，或者嗰种嘅味道啦。嗱，既然系三石帮手做啦，问下三石先，即系卖花赞花香，拣一首你自己觉得即系好想香港听众朋友可以听到嘅一首作品俾我哋啦。 就月半弯好啦，张学友的月半弯，月半弯， 月半弯系啦。点解系呢一首先？有冇得解释下？为什么是这一首？ 因为我第一觉得这首歌就是香港听众可能比较熟悉嘛，虽然他唱的是国语版。 嗯， 然后另外一个感觉，我是觉得《月半弯》属于他所有的歌曲，这次的歌曲里面最温暖程度最适中的一首，不会太浓烈，也不会说太清淡，就是刚刚好，而且我觉得很舒服，无论是下班听啊，或者是晚上在家躺在沙发里面一个人放松听，都是很舒服的一个选择。对， 嗯，咁就啱晒冬天听啦，最紧要系咪？ 对。 系啦，好啦，咁多谢晒三石先，今日介绍咗黄以山呢一位歌手啦，送俾大家呢啲温暖嘅歌，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拜拜。 忘不了他深情款款，为他编织秘密的亲吻，千女万女的情丝，隔夜隔。 是今天去北京啊，三石介绍的这一首作品来自黄以新翻唱的《月半弯》。刚才说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很啱冬天听啦。跟住阿琼揀嚟呢一首都係我觉得好温暖嘅一首作品。虽然呢一刻嘅温暖呢係偷返嚟嘅。同埋只係可以摆自己手入面少少嘅时间就要俾返人啦。揀嚟 Yellow, 相聚一刻。 像一位终于感觉的信徒，灵欲女子找美好。但辗转转转的常过或铁路，游行我能共你遇到。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爱上禁忌点起了快感。有着谁可就如仿佛再生，来否开我去逐渐再装陷。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内放空，连呼吸过程深浅也飘忽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就好比解剖本我的过程，像细胞都觉醒，大抵这一种交流会像爱情，矛过投入过又醒。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每晚秘密点起了快感。共谁想下沉，失足太深，从谷底也有着度有兴奋。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内放空，连呼吸过程深浅也飘忽失控。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冲跌入黑洞中。如高低仿佛的旅程，时间这刻已经变糟。如那次龙，如这刻我能因你如渺渺失踪，连叹气过程中跟也飘忽失控。不管就做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和你痛又快地进入黑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在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反渗透法，规定不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者资助、捐赠政治献金或者从事选罢法中各项的竞选活动，违者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罚款1000万新台币。 台湾传媒报道，虽然国民党、亲民党表达反对意见，但在民进党人数优势之下，在表决中顺利三读通过。一名27岁中国男子早前因为闯入美国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海军航空基地，并且用手机拍照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国驻美使馆使领馆已经接到美方关于一名中国公民被捕的通报，驻休斯敦总领馆已经同当事人取得联系，中方要求美方依法公正调查，妥善处理案件，切实保障涉事中国公民的正当权益。耿爽再次提醒海外中国公民加强遵纪守法和自我保护意识，不要在军事禁区或者其他敏感区域逗留或者拍照，严格按照有关的指示。工展会最后一日展期，上午11点前已经有几百名市民排队等候入场，不少商户推出促销优惠，但由于落雨未有出现过往大排长龙的情况。有带同儿孙到工展会的市民说，由于长者免费入场，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入场，主要是选购奶粉，又认为人流较少，商品价钱和往年差不多。有卖海味的商户说，受惠于大会的七折租金优惠，今年他的档位租大了一倍，生意比往年增加至少一成，但内地游客减少，直接影响贵价海味销情。不过有急冻食品批发商表示，生意比去年下跌近一半。前港腿蛙艇运动员冯迪康被控非礼一名13岁女童的案件，在粉岭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案中控方一共传召三名证人，裁判官说三名证人都诚实可靠，但各人证供有关键分歧和矛盾，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裁判官又说，被告虽然没有犯案，但相信他有向女童作出言语性骚扰。冯迪康前年曾经联署支持香港体育界的 MeToo 行动，他被指在指导蛙艇队13岁女童进行深蹲的时候非礼对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明日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最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6%，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89点，跌129点，总成交4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0点，升64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6升，系跌7.6，阿里巴巴207.2跌3.4，盈富基金28.45跌1毫，中国平安92.1跌5毫，建设银行6.73跌2仙，赤子城科技新上市报3.25，工商银行6蚊升3仙，友邦保险81.8跌3.5，美团点评101.9跌6毫，顺宇光学科技134.9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7，日元108.68，瑞士法郎0.969，澳元0.701，加元1.305，新西兰元0.673，人民币6.97，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21。港金现价报14,150，升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3.77，卖出1,524.8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罗福道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现时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开始繁忙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而东区海底隧道咧都开始有车龙啦。去九龙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反方向去荃湾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啊，近住狮隧口咧就曾经有意外嘅，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但系一带车龙咧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埔道去翻旺角咧，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都系好塞啊。咁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由裕民坊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随着交通安排方面咧，轻铁路线包括505、507、610、614P、615P、706、751咧系会提供通宵服务嘅。另外啦，香港仔至到长洲嘅渡轮服务咧，由1月1号开始停航啊。咁啊，搭渡轮嘅服务朋友，请你留意啦。香港仔至到长洲咧，1月1号开始停航。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预路面湿滑，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等我柳俊江话你知，想住得安心舒适，间屋一定唔可以有僭建物，因为乱禁加建改建唔止影响结构安全，仲系违法添。无论新界村屋定其他私人楼宇，新起同起紧嘅僭建物，屋宇署都会即时执法，向业主发清拆令。喺村屋安装小型环保同适宜设施都要符合规定，否则亦属僭建。上 bd.gov.hk 睇下啦。 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明诗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波本桶，和我沟通后屡次叹火雪地来赠送，这么精美，愿酒桶锁起当天那风味。一个句，一种香气，走过同人间的嬉戏，北方海岛画面已勾起。 就嘅4:43，本嚟有鲍志伦，几犀利！在球星中间嗰条嘅吉他 line 咧，就系 Jason 区负责嘅。新嘅呢首嘅客台作品，我哋有梁柏坚填词，讲嘅当然就系酒啦。今日话晒都系呢个10月31日，应该有唔同嘅 party 噶啦，少不免都可能会饮翻两杯噶啦。呢一种嘅酒精饮品，唔知会唔会都系你嘅选择？欢迎有鲍志伦作品嘅名称叫做《如果我们的语言是为自己》，饮酒要量力而为，饮太多咧会有危险嘅。 有一日我喺 party 度见到有个好靓仔嘅仔仔，好少仔仔粗到好似你咁结实。就样又踏实，好似一份礼物。呢一刻我好想你做我嘅玩物 ，Party till the mid， 人做最美艳嘅废物。小姐，我系咪见过你？吓，弟弟你饮到目擦擦。小姐你好似几面线？吓，我肩头稳扶住我个人。我肩头稳，俾我坐一阵，跟住我只手沿住个胸肌嘅线条一路摸落去，搵翻张凳。仔仔你都几粗壮，我只手臂有冇偷懒笑过力地，有冇腹肌？点解你有啲面红？系咪做戏？姐姐几中意你，一齐开支 shot 你。今日话晒系次次 networking。我哋就要踏入 networking， 今日记录讨论乜嘢世界前程 global warming， 资本主义冇一日肯停。其实呢刻我净系想睇 Netflix， 食厌晒 upper house 都冇嘢好食，不如嚟我屋企炒啲嘢嚟食，全系呢啲嘢要姐姐帮你启定。我肩头晕，俾我坐一阵。弟弟，来来去去，拜拜。 听咗成个嘅感觉，系咪真系几危险下咧？本嚟有呢对二人女子组合，佢哋名字叫做 GTB， 有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single 嘅名字咧叫做靓仔，每一首歌咧都有一个 hook line 嘅。头先嗰首歌嘅 hook line 算系最容易噶啦，就系、是、我好好嘅一个大合唱位啊！今晚饮几多都好，总之自己唔好饮太多啦。饮太多你嘅意志力又会低一啲，定力咧又会低一啲，防卫力又会低一啲，睇落去啲嘢咧又会靓一啲。唔好以为你净系后生同埋大只咧，先至会遇上呢一啲鬼迷心窍。唔大只嘅话都有市场嘅。 不爱大只佬，胸肌太恐怖。不爱胡须佬，须会吉我怎拥抱。不爱大阔佬，金我太枯燥。 GTB 呢一啲行得好前，佢喺廿几卅年前已经有呢一首嘅作品，可能有叶德娴啊。作品名字叫做《风骚的原因》。 正经翻好冇？话晒都系19年最后一日啦，咁样。第一首歌想送俾2019年， 之后第二首呢就送俾2020年啦。 谁说月亮就要高高挂在天空，必须让人思念，让人拥有，让人拥有。我心想着，我见过最美丽的笑容，我见过最美丽的泪光闪烁，也见过那些肉模糊的景象，让令我隐隐作痛。可是我什么也没说。 台湾女歌手余佩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无题日常2019》，是写给2019的作品。歌词当中都讲到2019的时候，觉得眼前的路实在太难行，太痛了。好想得到其他人的理解和温暖的拥抱。虽然是一位台湾的女歌手，但我觉得都很啱摆在香港的2019年。 深深深呼吸，抬起头，明天我依旧，会笑得脸红红。 对听日都充满希望，希望听日会继续笑。跟住一首歌送俾2020年，无人知2020年会发生咩事都好，但系我就想陪住你。前路可能好难行，无论是听日、后日、边一日都好，我都好想陪住你一起行。 总什么事 简宁系魏如萱嘅作品，最新专辑当中有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陪着你》，当中细说咗对方嘅好多缺点，例如情绪化同埋唔知自己想点咁样啦。但系我都可乐意陪住呢一个你。到2019年的最后一日，数动音乐，我们2020年，即是听日我们再见了。